攻读《艾斯德尔传》第二章。这些事以后，薛西斯王的盛怒遂平息了，不再回念马士提和他所做的事，也不再追讨对他所决定的事。于是侍奉君王的仆役说，因为大王另选美貌的年轻处女，大王和指派委员到全国各省，把所有美貌的年轻处女都召集到苏萨进城的后宫来，由管理嫔妃的王家太监赫格负责照应，供给他们美容润身的香料。那中越君王的处女就得带瓦士提为后。这建议正合了王的心，王就照样进行。在苏萨进城内，有一个犹太人名叫摩尔德开，是雅伊尔的儿子史米的孙子，本雅民族人克氏的曾孙。克氏是巴比伦王拿布高由耶路撒冷将犹大王耶科尼亚掳去时被掳的俘虏之一。摩尔德开抚养了他的堂妹哈达萨，又名叫艾斯德尔。她自幼就丧失父母。这女孩身材标致，容貌美丽。自她父母去世后，摩尔德开就收她做自己的女儿。不久，皇帝的谕旨和诏令传遍了全国，许多少女都被招到苏萨进城，受赫格的监护。艾斯德尔也被带到王宫，交与管理嫔妃的赫格看管。他很讨赫格喜悦，大得他的宠爱，遂立即供给他美容润身的物品和所需食品，并选派了七个美丽的宫女服侍他，又将他和他的侍女迁移到后宫最好的宫院里。但艾斯德尔却没有说出他自己的民族和身世，因为摩尔德开早已吩咐他不要提及此事。此后，摩尔德开天天在后宫的庭院前徘徊，好打听艾斯德尔的消息，想知道他的情形如何。在每个处女轮流去见薛西斯王以前，都该先按嫔妃的规则度过12个月的润身期，6个月应用没药汁，6个月应用香液以及女人润身的修饰品。有了这样的准备，少女才可去见君王。凡她所需要的，都应让她由后宫带进王宫去。她晚上进去，次日早晨回到另一座后宫，受君王管理嫔妃的太监沙士加四的监护。除非君王宠爱她，提名招她，他不得再亲近君王。一轮到摩尔德开的叔父阿比海尔的女儿，替摩尔德开的养女艾斯德尔去见君王的时候，除了管辖嫔妃的王家太监赫格给他预备的东西以外，他什么也不要。凡看见艾斯德尔的人，没有不喜爱他的。艾斯德尔在薛西斯为王第7年10月，即泰贝特月，被召进王宫。王爱艾斯德尔超过所有的嫔妃，在所有的处女中，她最得君王的欢心和喜爱。王便将后冠戴在她的头上，立她为王后，以待瓦士提。于是王给众文武官员摆设盛宴，一连7天，号为艾斯德尔宴，又给全国各省颁赐大赦，并按照君王的法度吃赠御品。当二次召集处女时，摩尔德开仍在御门供职。那时艾斯德尔按着摩尔德开事先给他吩咐了的，还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世和种族。凡摩尔德开吩咐的，艾斯德尔必尽力遵守，如同昔日受他抚养时一样。摩尔德开在御门供职的时候，王的两个守门太监比格唐和特勒士因一时愤怒 就设计对薛西斯王下毒手。但摩尔德开一发觉了那阴谋，就告知艾斯德尔王后，艾斯德尔便以摩尔德开的名义转告君王。那阴谋经过调查证实以后，就将他们二人悬在木架上处以极刑。此事的原委当着君王的面记录在年鉴内。